刚刚这首歌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算是王菲的商业曲目当中令人熟悉的一首，而这首歌就收录在刚刚我说到的充满了分裂气质的预言这张专辑当中。预言那张专辑里面有新房客，有寒武纪，有阿修罗和香奈儿，同时还有像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这样的作品。有人说是因为在预言之前的上一张浮躁专辑的销量并不令人满意，所以这样做也可能是为了照顾市场。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同样是将商业需求和个人的自我意愿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位女歌手，她是莫文蔚。 想得太多什么都是问题，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苦瓜粥每一粥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正字标记，一口一口吃了什么填不满那快乐，一口一口吃了什么滋味太浓缩，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点墨，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锅， 充满了甜美的味道，来自于2006年莫蔚的专辑《如果没有你》。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非常可爱的歌，比如说像刚刚听到这首《一口一口》，还有《甜美生活》。似乎莫蔚希望能够通过这张专辑表达他对于生活或者对这个世界很多的感觉，有味觉，有触觉，有用心感受的东西。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来自于林忆莲。 准许我进入你被内灵魂内，即使你有别人等待，你别离开，别离开，若前来请不要问，其实这该不该，如狂风吹吧，像浪与海，如浮沙卷吧，别要分析，要预料寻夜无尽，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哎，还别说，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已经有一点离我们很遥远，而且又无法追溯源头的作品，它叫做《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我们听到最印象深刻的版本应该是来自于黄莺莺，那是在台湾的民歌时代，在那个洋溢着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那个年代，我们所听过的或者经历过的青涩岁月当中的旋律。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那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 听这首歌有一种时光倒回的感觉，它的最早的演唱者应该是民歌时代的王海玲，早些年内地的一些民歌手也曾经翻唱过它。我们后来听到的除了黄莺莺的这个版本，还有南方二重唱以及像蟑螂合唱团都曾经演唱过它。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李敖，听起来歌曲细腻纯美，干净和含蓄，而这样的感觉是现代的流行音乐再也无法给予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台湾民歌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歌手陈淑桦。 伤心，从来未曾犯过什么 情真心错过。聪明看世界， 聪明糊涂心，这是来自于台湾的著名的流行歌手陈淑桦。按理说，如果我们也要将陈淑桦划归在台湾民歌时代，虽然她是在80年代初就已经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可是那个年代已经属于台湾的后民歌时期。她和当年她的那些伙伴们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民歌时代，我们再听《奇遇》。 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

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 这首歌真实地记录了歌迷是如何在歌手的这些流行歌里面成长的，从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一直到二十五岁最风光明媚的恋爱，到成年人之后的分手和朋友一起买醉。我们要感谢这些陪伴我们成长的歌。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个清淡的真诚的吉他伴奏的旋律，张震岳小雨。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简单的曲调，平时的歌词，再加上张震岳略带沧桑但是却有无比真诚的声音，以及我们非常喜欢的那些安静的吉他声，也许这就是一种纯净的感觉吧。你可以来问问自己，这种感觉到底迷失了多久的时间呢？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非常纯净的纯粹的声音，熊天平雪候鸟。 最后鸟南飞，风一道一道的吹，

优秀，把悲哀送走，把一切丢在脑后，我在你左右。巷口，让微风吹散胸中的烦忧，粉白墙里花开透，草如茵，静如秀，把悲哀送走，把一切丢在脑后，我在你左右。把我们的悲哀送走，送到小河流，让流水冲去多年的离愁，有情人来到墙口，流水轻于双流，把悲哀送走，把一切丢在脑后，我在你左右。 山边的烟火